xúc rồi nhận hình thân tại sập sàm tỳ trọng kính chết cùng sập sàm phần tại nhất thiên công sẵn lực phần sai chín nè cho nên thu lý thiên nè所以那个天龙飞神都是有神通的，到那个天宫向佛说法，以示清扬赞叹地藏菩萨这个愿力，赞叹地藏菩萨的功德，赞叹地藏菩萨的威神，又有愿力又有神力，所以世尊不久地入涅槃，未入涅槃以前呢，将人天那个众生啊，以道者释迦牟尼道出去，未道者呢教给地藏菩萨道，足者富足，累者罗盘里，将所有人间的众生罗盘地藏菩萨去度。到了什么时候呢？当然有一个期限，到了弥勒菩萨出世，地藏菩萨将人间呢教给弥勒菩萨去读，弥勒菩萨的三昧说法，第一会九十六亿人教导，第二会就九十四亿，第三会就九十二亿，都是地藏菩萨是教化的。释迦灭道弥勒未出世，其中的地藏菩萨教化，所以引致你有这个足累人天分，人这个根基这个利的天呢，这个结丝的薄，所以人天可以度。为什么不足累畜生，畜生如此怎可以闻佛法呢？饿鬼有儿子又喊喊，罪所减就不能闻佛法。地狱儿子作极恶的罪，苦都离不及，哪里可以闻佛法呢？所以如来不勉强人，可以做得到的事情交给你做。人之世尊灭道呢，将这个人天呢就捉累地藏菩萨灭道，故云足累人见品大十三。依时即是当以之时，世尊呢三界独见的释迦牟尼佛，嗰阵时未踏入涅槃啊，就呢个土地天宫微无说法，一切佛都来聚会，一切菩萨又来随喜，天龙鬼神呢即向佛说法。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世尊呢举这个金色的鼻，而来这个全身的金色，手臂的金色，而来这个鼻就没有何罗罗鼻，手就初加罗手，没有何罗鼻，没有何罗的棉花的名，而来那个手特别柔软的，好似棉花咁柔软，叫做冇何罗鼻，系咪举起呢个金色之鼻，又摸地藏菩萨摸十地，第二次摸，第一次咧就晒尊在呢个土地天宫放光明，所有分身地藏都到呢个土地天，一无咧咁多地藏菩萨， 是一个地狱的一个分身，无量地狱无量分身地中，哦，无量咁多地藏讲呢个土地天宫，的失天宫，大战呢就用一只手摸无量个地藏菩萨嘅顶，摸啲我安慰，啊，你菩萨在边个地狱度众生辛苦啊？你呢位菩萨又在边个地狱嚟度众生辛苦啊？摸顶啊，慰劳啊！安慰所有地狱嗰个地藏菩萨都安慰，嗰个地狱嗰个菩萨咧都摸顶，第一次人摸顶安慰，安慰之后，他无量嗰个分身地藏咧就变成一个，其实一个啫，一个可以分百千个，啊天上一个月亮。水下一份呢就分成百千万亿个月亮，咪有一个一个月亮嘛，哪里有百千万亿咁多月亮？哎，一个月分为无量嘅月，无量嘅月合为一月，一个地藏分为无量个地藏，无量地藏合为一个地藏，呢就菩萨境界嘛。我哋人寿行点样要分呢？你想分都得，有神力你咪分啦。但现在我们没有神力，我们有这个业障、啊、有这个业力，业力不可以分的，神力可以分因此无量的地藏一合为一个地藏向释迦牟尼佛说法，所以以此晒尖龟禁色比摸地藏菩萨的顶，摸一个地藏菩萨的顶，以前无量的地藏是积嘛，从本垂直有无量的地藏，现在一个地藏就本嘛，海本咪现积咪一个地藏，所以摸地藏的顶。现在摸顶是咩意思呢？第一次摸顶是未老，啊，呢次摸顶呢就富足啦，富足系赞叹嘅嘛，地藏菩萨可唔可以胜任呢？哎，大尊系赞叹，持足是言。地藏地藏爱意爱的一声，当然父母爱这个儿女，儿啊儿啊爱多一声，女啊女啊爱多一声，这个爱意嘛，而足是言地藏地藏以之神力不妥事宜，地藏菩萨呢他见到这个情形发生，人家有色神，色身受行就见法身，法身是清净的，遍满虚空，无形无相。清净法身呢，含有无量功德。从呢个清净法身修成无量功德，无量功德以呢个法身相合呢，嗰阵时可以分身。即一个身分为无量身，无量身又分为无量身，到无量嗰个地狱嚟做众生。到无量嗰个人天嚟度众生，所以晒天话地藏地藏以之神力不可思议，晒人思维唔到嘅，以之慈悲不可思议啊！啊，单单地藏菩萨嘅慈悲，咩叫慈悲？慈悲人人都有嘅，不过你盲咗咩？慈悲从边个地方发生咧？哎，你修行用功，你见到自己啊，嗰、那个本体嘛，天地与我同体，万物与我同根啊，见到你自己个本体，一切众生都与你同体。如果众生有苦，你感见到一同体嘛，由于母子就同体，呢、这个儿子有苦，呢、这个母亲就苦啦，点解啊？同体嘛。有个母亲要苦，这个儿子亦有苦，好像昔日赠之上坛攞柴，突然间来一个客人，他那个母亲就不懂去照顾，咬手指，咬自己的手指，赠之的心就痛了，赶快就不攞柴回来，回来啊，这个母亲说啊，这个客人到来啊，有你照顾啊， 他说我的心痛啊，我咬手指就心痛，母子同胎嘛。今天众生以菩萨的同胎啊，修行人见到你的胎啊，哦，他有苦自己有苦，他得乐自己得乐，所以菩萨无乐以众生之乐而为乐，菩萨无苦以众生之苦而为苦。如果救了众生的苦，菩萨就无苦，以众生的乐呢，菩萨就得乐。所以你这个慈悲心啊，遍法界以人天众生同乐，同以恶鬼众生同苦乐，以地狱众生同苦乐。所以你用这个慈悲心呢，你就到人天，到恶鬼，到地狱来救众生的苦，以众生的乐。所以你这个慈悲心呢，叫做无缘大慈，同胎大悲。这个慈悲心怎么可以思量测疑呢？所以以之慈悲不可思议，以之智慧不可思议啊！智慧人人都有的嘛。《法华经》讲，其智慧无人得难解难灭，知佛智慧都甚深无量嘛。知佛智慧甚深无量，这个实智嘛。其智慧无人难解难入，这个潜智嘛。而来不离潜实以智。这个智慧从哪个地方生呢？智慧啊，你断了这个烦恼，断惑就正真，正真就不理，不理这个惑灭，惑灭就智生，智生呢，这个理就现，你能够灭种种惑，照种种的理，得种种的智，摄种种的法，就可以度种种的众生。所以你那个智慧啊，不可思议，即虔实意志，虔志度众生出苦海啊，少不免的，度众生出苦集嘛，虔志嘛，实志度众生受记作佛，正直者方便，但知无上道，这个就实志，实志就受记作佛。所以如来有虔实意志，虔志度众生出苦，实志度众生成佛，虔实从实思虔，开虔显实，虔实就不易的嘛。所以你这个智慧也不可思议，能度众生出三途苦，能令众生得涅槃乐，乃至度众生都成佛，这是你的智慧。你这个智慧啊，各地凡夫怎么去思议，说不可思议，以致辩才不可思议。地藏王菩萨这个辩才无碍啊，所以死无碍辩啊，法无碍辩，义无碍辩，慈无碍辩，傲摄无碍辩，我死中的辩才。那地藏王菩萨对这个法定讲，妙言以满，意气何端？这个辩才几好。话这个法定啊，你想见我啊，见我用乜嘢？三年以后我就俾你见，见到我一阵间你见到啦，满咗你嘅愿呢，妙言以满，志气何短？你都唔发菩提心，你呢个志愿系短啊！见地藏唔系难啦、啊，妙言以满，意气都何短？地藏菩萨有对佢讲嘅。你写我个形，即系写我个像，我减你个印，而须随形，而应随身，我唔会离开你嘅。当而须就随呢个气，气即系形呀。啊，碗里头有水啊，水就唔会离开嗰个碗啦。桶里头有水啊，水就唔会离开呢个桶啦。而须随气，而应随形啊。个影都唔会离开呢个影啊！你呢个影抛到边个地方，你影都到边个地方。所以话我唔会离开你，那地藏菩萨几慈悲，唔会离开呢个法定， 法定的无舍的形，我不会离开你，而所以随应而应的随身。那这个地藏菩萨的辩才啊，叫无碍辩才，曾经在九华山啊，住在山洞，有个徒弟仔啊，近几一两年，后来这个徒弟仔不出家了，犯家想念人家了，地藏菩萨呢找首诗来送那个徒弟。那首诗怎么样写啊？空望寂寞的以思家，出家就空望，空望寂寞以思家，乃别云房下九华，乃别这个云房落这个九华山，是吧？爱向竹望骑竹马，小孩子管你玩在家人骑竹马，难以禁地的罪禁杀，不当小和尚懒以这个禁地来罪禁杀。平欠张大有煎热，平呢这个水平就张大的喉咪发水，你不要沾那个热呢，空中的热你不要沾。平欠张大有煎热，拨洗池中大龙化，师傅那个拨叫你洗拨，你跑到个水池那是洗的，洗拨就洗拨呢，水池边那化呢，你不要弄气弄气，拨洗池中大龙化，可去不水都贫下泪，老张上房都有烟霞。那个师徒大仔啊，唔舍得师傅啊，怕师傅啊冇人照顾啊，你去你翻家翻家啦，你唔使流泪啊，老丈上房有烟霞，有呢个烟云烟嗰个烟霞冇个霞，你做老丈嗰个伴侣，咪老丈上房有烟霞，所以地藏菩萨嘅辩才就多事今日地藏菩萨呢有神力，又有慈悲心，又有智慧，又有辩才能说一切法，有智慧能断人嗰个话，慈悲就拔苦而乐，神力一身就化为无量身，就晒先呢赞叹地藏菩萨嘅功德，然后先辅助正思十方智佛，赞叹顺思以至不思议事，千万劫众不能得尽啊！唔好话假使，正思十方智佛啊，释迦牟尼佛第一方啊，十方智佛清扬赞叹啊！你嗰个利益人天不是嗰个事，利益人天啊，不可思议嗰个事，千劫万劫众啊，都讲之不尽。利益一个人的一件事嘛，利益两个人的两件事啊，利益无数个人咪有无数个事，真理智不是二事，千万劫众不能得尽。地藏地藏，依吾今日在土里天中这个付足文，地藏地藏，你唔好忘记今日以来。在这个三十三天土利天中以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思一切智佛都来聚会，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思一切菩萨又来聚会，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思一切天龙八部大会之中，在以人天之中生丹未出三界，在火集中者富足意义，富足啦！再嚟以前呢，就以人天祝福你啊！就释迦牟尼佛成佛，先发道都好多今日好多啦，到咗嗰啲就唔祝福啦。但未曾到嗰啲，我要再祝福你。以前都祝福你，现在就再嚟再以呢个人天啊众生呢。不是勉强你，非畜生 很难度的啊，不是说教你度比度畜生，再将人天教给你度，再以人天众生，不是比这个比畜生的众生你度，再以人天众生等未出三界。有些人天呢出了三界啊，出了三界就才会知道，但未出三界呢就要靠人道啊，所以埋事就知道啊，不了就知道啊，这个人天未曾出三界，未曾出三界就在火塔中哦，未出三界被这个火来逼迫他了啊，是受苦哦，所以未出三界就火迫中者付足意义，这个人天众生啊，在火集中未出三界者，我付足教给你读，无令事至众生堕恶趣中，一日夜话就在火集中来逼迫，好危险啊，受苦啊，受苦的时候就为苦所逼，轻而走险，有这个作业的哦，是吧，好多人作业都为穷所逼，为苦所逼，为困难所逼，他咪真系造罪咯，所以未知众生，视之众生啊，有时为苦嚟所逼，作一个恶业之罪，十恶之罪，系嘛，行恶摆骗之罪，哦，临死的时候，虽然以前系人天，啊，现在咧就堕落啦，堕落做恶鬼，做畜生，入地狱，嗱、啊，堕呢个三恶之罪。是不是我不想这个人天众生作恶堕三恶罪中，所以教给你道道一日我都不想，我不想这个人天众生啊为苦所逼就造罪堕这个恶道中一日何况更五无间呢及恶被地狱呢，一日我都不想，何况有些火集中的众生为苦所逼做这个五逆十恶之罪，五逆十恶之罪到恶中之恶，恶中之极，那时候呢就不是堕落恶趣的一夜了，堕落什么降落五无间地狱啊，受五种无间的个苦啊，命又无间，取所又无间，一时又无间，形又无间，受苦又无间，面就落咗你个五无间，五无间呢都还有啲希望啊！个阿鼻地狱，阿鼻地狱惨啦，知道无救，冇得救噶啦，系嘛？阿鼻地狱咧就冇得救，五无间就苦啊！个阿鼻地狱就冇得救，个阿鼻地狱，咁落咗呢个阿鼻地狱嘅一动，入地狱入边耐啊？一动就入地狱，入地狱哦，一经过一千一万一亿劫都无有出奇啊，人家千万亿劫都有出奇，但个入阿鼻地狱千万亿劫无有出奇啊。记住，是南阎浮提众生啊，诸生无定啊。南阎浮提嘅众生啊，佢嗰个姓系咩姓？不是佛性的，佛性是有定的啊，埋了佛性是众生性的，众生性是没有定的，众生性是哪里有定的，所以南阎浮提那个智性啊，他那个智性是众生性的，众生性是无定的，由于这个长喉草风吹两边倒啊，没有定的啊，所以南阎浮提众生啊统统不是佛性啊，是众生性，埋了这个佛性，埋了佛性有生，有生而无定，这个呢就是无定性，南阎浮提众生性都无定的，埋了佛性而有生，哦，有生就有罪了，所以习恶者堕，所有众生的性一堕了都是作习恶者堕，众生性嘛，佛性呢就集善的嘛，佛性就修善，从佛性而起修啊，一一都是善，从众生性而起作，所作就是恶， 啊，集恶者多啊，众生嗰个性啊，众生嘅性起心动念都无非是罪，无非是业，咪集恶者多。众生嘅性啊，集恶者多，众发善心，虽而积聚。众生嘅性，纵然系发善心，从恶而发善嘅，佢唔系从性而受善喎、啊，啊，从恶而发善啊。啊！众生嘅性啊，作恶啊！后来哎呀，唔作啦，唔作啊，不如行善。从恶而发善，从恶而发善啊！佢嗰个善靠唔住啊，虽而积退啊，虽而啊，吓就退咗落嚟。啊，有啲赌博啊，事前知得多，以后戒都唔赌唔赌。佢从赌嗰面啊，话唔赌，咪从恶而发善啊，话唔赌唔赌。都唔话咗两日，佢又大三日又倒咗，所以咧遂而即去啊！众生嘅性咧，从恶而发善，呢、这个善咧靠唔住，遂而就即去。若以恶言念念增长咧，从恶而发恶咧，从恶而作恶咧，佢就念念增长；从恶而发善，遂而就即去。呢、这个你念。南禅爆胎众生嗰个性嘅、啊、嗰个对象就正嘅，啊埋咗佛性就变咗众生性，众生性起心动念都系作恶嘅，从恶而发善，虽然积聚，从恶而作恶，念念就正正，以是之故，唔分是形，因此我度众生呢。我就分为千色家百亿色家嚟到嘅，因为众生性嘛，众生性唔系一个嘛，有无量咁多个嘛，无量嗰个性，所以如来咧就有分分嗰个分身啊，分身啊啲啊百千亿化度啊，百色家千色家。百千亿色化嚟化道，化道啦，随其根性而到铁地，所以世尊成佛，随众生嗰个根性啊，有时说圣闻，有时说圆觉，有时说菩萨，有时说人天，有时说五戒十善，哦，随其嗰个根性而到铁地，众生八万四千嘅根性。而来是八万四千个波罗蜜和法门而到铁子地藏唔甘殷勤以天人众付足意地藏，我今日咧好殷殷勤勤啊，唔系马虎啊，好尊重殷勤恳切啊，以呢个人天众付足意，而来不交入涅槃啊。而来唔舍得人天啊，就呢个人天咧交俾你度，以人天中付出意义。未来之世若有天人及善男子善女人，以佛法中中小善根，一毛一尘一沙一地，以以道力拥护善人，渐修无上，勿令退失。呢个讲众生啊，有善根可以做啦。以人天众付出未来之世，阿如来灭道之后，未来末法之世，若果有呢个天啊，天就系呢个天男、天子、天女、天王、人啊，人有众多人、外国人啊、黄种、白种、黑种，诶、啊，若有呢个天人啊，或者是善男子、善女人，以佛法众种小善根。只有佢个白色田中有得佛法嘅种子，种少少嘅善根，以佛法嚟有少少嘅善根，咩少少善根？我哋呢、这个叫做善苗嘛，善苗就好少。你就睇下嗰啲种子啊，随便啲咩种子，你攞个翻嚟一抹佢，抹佢佢哋中间有一粒苗，诶，嗰粒苗啊，开始。芝麻咁大，啊！你唔好轻佢，呢粒苗啊，一个豆就豆苗，麻就麻苗，谷就谷苗， 啊，好微晒，一个放在弦之后咧，嗰、那个苗咧就会生根生强，开花结果，乃至成个大事。那呢个莲子咧，莲子咧，莲子嗰两边肉唔系苗嘅，擘开呢个莲子，个莲子心，莲子心咪芝麻咁晒，系嘛？啊，你唔好轻嗰、那个。嗰、那個苗啊，呢、這個苗啊，能夠生出個蓮藕出嚟，生出蓮花出嚟啊！你喺嗰啲黃豆啊，黃豆啊，黑豆、綠豆，你抹佢之後咧，中間咧有一條苗嘛，嗰條苗啊，微小，小到極點，小到極點啊！但係佢將來啊，會開花結果啊！誒，呢個就明明善根啊，咁樣咧，所以我哋一個人咧。阿释贤宗咁样咧，呢、这个业种就唔使讲，将来受苦。若果能够有佛法微笑嗰个妙善妙，佛法个妙啊，讲明佛法个妙。诶、啊，有讲佛法个妙嘛？佛法个妙嗰面咧，在你个心中咧，你见唔到咧。啊，二来心就众生之性，你见到咧，好微晒噶嘛。嗰、那个妙咧，佛法个妙。一毛，你敬得又讲一毛咁轻，一条毛咁细，一尘咁微，一化咁少，一滴滴嘅水啊，一滴水咁大，诶、欸，佢有佛法嗰个妙啊，佛法嘅种啊，佛法嗰个妙啊，有妙就得啦，啊冇妙就冇用啊，系咪啊？譬如莲子有莲子心咩，就会生莲花。如果呢个莲子啊冇得个莲心咩？你点样去种到奶巴咧？佢都唔会生莲花，佢都冇咗个莲心，冇咗呢个莲嗰个种啊！所以我哋人嗰个心之后咧，再好有佛法嗰个苗，有佛法个苗咧，将来就会开花结果，开呢个波叶花结呢个菩提果。所以世尊话：善男子、善女人，佢以佛法之种种少少个善根，哎好似一毛咁晒，一尘咁微，一化咁少，一滴咁大，以道力拥护世人。你地藏菩萨用呢个神通道力拥护呢个人，呢、这个人有善根啊！诶、哎，呢、这个善根啊，佛法嘅善根啊，佛法嘅善根嗰个苗咧，将来会开花结果，渐渐收无相啊，收无相菩提之道啊！无上无大之道啊！就由呢个佛法嗰个妙而成，呢、这个菩提花、菩提果，勿令退失啊！但呢个人有佛法个妙咧，你要帮忙拥护佢，唔帮忙佢呢个妙一借咗啦，就冇希望。所以人咧难得种善根，啊善根啊好微小啊！菩萨咧帮助佢，唔帮助佢啊，佢个。佛法嗰个苗咧就借咗，哦，就冇希望。呢、这个人啊，不但不能成佛，亦不能出苦海，不能了生死，不能嗰面咧啊嚟出火行啊，嗱、啊，勿令退失。复知地藏未来世中，日天日人随业报应，堕于恶趣，临堕趣中勿见闻受，时至众生日能念得一佛名、一菩萨名、一句一偈。大成经典，是指众生以神力方便救佛。呢段文咧，同上边有啲唔同啊。上边呢个善男子、善女人有佛法嘅妙，你要帮助佢，令佢渐受无上菩提，唔好俾佢退失呢个菩提心。但系有啲呢、这个佛法嘅妙唔系容易种我啊，而家咧讲佢种啦，福知地藏。未来世中啊，日天未必有佛法个妙啊，一人亦未必有啊，啊未必冇佛法个妙啊，不但冇佛法个妙，还作呢个恶妙，佢作生死嗰个妙，诶、哎、作生死嗰个根，一天一人随业报应啊，作呢个业啊，佢唔系作佛法嗰个妙，作生死个业，随生死个业嚟报应，多就恶趣。爱人自堕落地狱饿鬼畜生三恶趣，临堕趣中呢？啊，但系未曾做饿鬼啊， 到鬼门关佢未曾入门啊，到地狱门口佢未曾入地狱噶，到畜生嗰个门咧佢未曾交投胎啊，啊墨子门首，嗰阵时有啲人就先行种佛法嘅苗，有啲人啊见苦然后种嘅，为苦所逼佢就种咯，啊所以啊平常都唔烧香嘅。及时咧，佢哋识会跑佛只，快啲烧香，快啲派佛，叫我跪我跪，合掌我合嘅。啊，嗰阵时咧，佢就中佛法嘅苗。啊，平常你叫我念佛啊，你俾一千一百句都唔肯念一句佛嘅。啊，等到啊死嗰阵时啊，嗰阵时咧，你教佢念咩，佢就有念。啊，见到你个地狱嘅门咧，佢就自然会念噶啦。所以啊，见到棺材咧就流眼泪啦，未棺材啊，佢真系唔肯流眼泪。一见到棺材啊，佢嗰阵时就喊啦。啊，到咗地狱门口，到咗地鬼门关，嗰阵时啊，你地藏菩萨，你攞嚟教佢，你叫佢念佛，佢念佛啦；你叫佢念菩萨，念菩萨；叫佢念大乘经典，佢就念大乘经典。嗰阵时八识贤众可以种佛法嘅苗。将来种得佛法的苗，地藏菩萨要拥护佢，渐受无上，勿令退失。呢啲人未曾种佛法的苗啊，作罪入呢个地狱门，未入地狱门口以前呢，你可以教佢种善根。即系或自忘手，临堕取中嘛，落在恶道临堕取中，或自忘手，自治众生呢？啊！你可以教嘅，嗰阵时你念佛，佢就念佛啦。佢见到个地狱嘅镜嘛，嗰阵时咧，佢咪为苦所逼嘅，佢咪念咯。平常你叫佢忠善根都几难啦、啊，当到佢临死嗰阵时咧，将入地狱嘅，佢就惊啦，佢就肯念啦。啊，一念哦，佛法个苗就种啦，法色见种。若能念得一佛名号，将呢个佛名种到八色贤种，嗰阵时种，未曾抛到地狱门口，佢都唔肯种。一菩萨名嗰阵时咧，佢见到呢个地狱门，哇，又入地狱喎！嗰阵时佢就念啦，一菩萨名，地藏菩萨名号，或者观世音菩萨嘅名号都得咧。一菩萨名，一句一偈，平常你叫我念经啊？我真系唔得闲念经啊，冇咁好气啊！等到嗰面啊，临入地狱嗰阵时啦，哦，佢哋惊啦，唔念佢都会念嘅，一念佢就忠善根，再念一句大乘经典，念一首偈大乘经典，时至众生，佢能够肯忠善根咧，呢啲就菩萨你就帮咗忙，佢如果冇善根，你帮都帮唔到，咪入地狱咯。佢若果臨到入地獄嗰陣時，佢肯念一句阿彌陀佛，念大乘經典一四句偈咧，嗰陣時你地藏菩薩可以幫佢啲忙，自治眾生，以以神力。咁樣佢既然間念佛啦，又念經啦，念一四句偈，地藏菩薩點樣幫呢？以以神力方便救佛啊，用呢個神力嚟。善巧方便嚟救佛咧，以是人所现无变身，以呢个作罪将入地狱之网，呢个众生啊，现无变身，现你呢个无边清净法身，地藏菩萨呢个本身，地藏菩萨个本身咧，就系无有变晒嘅，犹如虚空嘅，遍满法界，呢个本身啊就清净啦。清净法身一现，这个地狱就碎咗，就碎咗咯。清净法身一现，人天嗰个圣经就现出嚟，嗰阵时就碎咗个地狱法界，令佢得生人天路上显灵上天，又如明镜一样啊！明镜一照，这个地狱咪红咗咯。明镜一照，天堂咪现出嚟咯。天堂也在明镜中现出嚟嘛，地狱也是在明镜中衰空咗嘛。明镜呢又冇地狱噶， 有这个明镜就照见地狱嘛，地狱明镜就没有地狱，所以地狱就碎了。用这个明镜就照见天堂嘛，明镜之后照这个天堂就令你上天堂，天灵上天受性妙乐，是吧？所以要方便救佛啫，你现这个无边身，你能够现出这个无边身呢，这个地狱就碎了。天堂呢在这个无边身的时候现出来，令这个亡者啊生人天上受性妙乐。感应过这行当呢，有一个湛尊和尚，替人变这个尊，湛尊和尚是京都人，是京城人，在家是姓王的。在家的时候呢，他就画了地上菩萨的像，或者朋友叫他画，他就画画了之后来他出家，出家之后呢他不持戒。你以为湛尊呢有出家之名而无出家之实，他不持戒，不持戒就饮酒食肉。后来一死，死了三日，他就升了来，就流泪了。升了来流泪啊，他说我临死的时候有两个官人压我向地狱那时走，后来正近入地狱的门呢，见到一个和尚，这个和尚我是地藏王菩萨，你昔日呢画了我的相，我报答你一死俱戒，你记得我一死俱戒啊，能拜地狱门，能通净土路，能通这个报名，能开净土路，能通那个报名，能拜地狱门。哇，那首戒的力量大，地狱门可以拜的，净土路可以害的啊，亦能通这个报名，报名啫，你来晒个报名可以通嘅，能通报名，你几间啦咁样？哦，咁样呢个地藏菩萨讲咗嗰个话咧，呢、这个和湛尊咧就入地狱，入咗地狱咧就到呢个地府咧后啦，阎罗王啊就问下：你生就值得佛法，生时你遇到佛法，你有咩功德？啊，话我只能够记持一四句戒，你可唔可以读俾我听啊？可以，我你读啦。若人欲了智，三世一切佛，应当如是观心咒之而来，圣所劫摧人地狱众生的离苦，圣任所劫的地方呢，佢都能够令佢哋离苦。哦，咁样呢个阎罗王讲，只此不需说，你唔需要再读啦。不需要再读了，今天啊放他们回来人间。那么这个呢王三尊啊就入地狱门，这个人念过一死俱戒啊，若果他不入地狱门呢，他都懒念啊，他一念一死俱戒呢，他法式虔诵就中了善根，中了这个佛法那个秒啊，那个、一死俱戒圣任所劫众生地狱众生的离苦，那个一四会戒功德几大。那么后来查那四会戒呢，是华严经。华严经呢是夜摩田那品功德林菩萨讲的。又是尊译六十篇华严，不是唐译。唐译的八十篇华严，有人欲了智，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形心造。他这个六十篇华严尊译的有人欲了智，三世一切佛，应当如是观心咒之而来，那首偈可不可以，他就中了这个佛法的庙，中了佛法庙，地藏菩萨就有办法拥护这个人。如果他没有佛法的庙，他就怎样护谁，怎样护护你个烦恼啊，护你个业障啊，护你个生死啊，护你个轮回啊，有佛法的庙啊都护佢，这个佛法庙啊将来都萌芽就发菩提心啊，开花结 哥你叫菩提哥嘛。但有些人平常呢才会念啊，有些人临死入到地狱的门口然后才肯念。这个呢就说释迦牟尼佛说有些众生啊到地狱门啊差不多入地狱门呢，你教他念呢他就肯中中这个佛法的妙中成根。那所以叫现无变身为水地狱，他到了地狱的门嘛，那么地藏菩萨就帮忙他啦，现这个无变身水这个地狱牵令生天，令他生到人天路上受圣妙之乐咯。以是世尊宜释迦言，接着修戒。现在未来天人众不堪殷勤富足而已，以大神通方便道，物在堕，物令堕在至恶道。世尊在大众之前对地藏菩萨写修戒，不现在那个人天，未来那个人天，现在未来那个人天呢，我教给谁，教给你地藏不堪殷勤富足你，富足你的道。未中善根，已经中善根，你拥护他。未中善根，他入到地狱门口，你教他，你教他中善根。他有了善根呢，你就能够到他生到人天路上。不甘殷勤富足矣。以大神通方便道啊，用这个神力，神力的，用这个神力，神力的现无变身呢，随着个地狱显令佢上人天路上。这个神力的用这个神力，地藏菩萨用神力，一身就化为无量身，一身都